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女歌手是黄莺莺，这首叫做《春光》的歌收录在1995年黄莺莺的同名专辑当中。那张专辑的封面倒没有一丝春天的春色的痕迹，只是用了似乎是黑白彩洗的效果，突出黄莺莺一张无瑕的纯粹的脸。而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两个版本的《春光》，一个是普通的版本，一个是混音的版本。今天我们选择听第二个版本。 夜幕末西落的春光，洒在你痴痴的脸庞，落在那起伏的胸膛，将你的心 you

眼想一遍你转身的模样，每一个角度都好像一种飞翔。 我们所见到的王力宏应该是非常年轻的状态之下就成熟的来面对自己的音乐，从头到尾呢都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对于他而言，也许做音乐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能够对台湾的流行音乐环境出一份自己的力，做一些小小的贡献。大牌主打歌今天最后一首，我们一起跟你听到温岚。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云在走，雨在飘，好多悲伤在风中飘，心在烧，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写在流看得到，你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在掉，你。